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张国荣的粤语歌《打开信箱》。潘美辰《只想一生跟你走》。 单靠多年旧情，无缘厮守，一边等候爱你，依旧只想一生跟你走。 谢君《等你》。 等你那风，等你那雨，等你那天边的你。 陈淑桦《滚滚红尘》。 来来去难去，数十载的人世游。 卓依婷《朋友的心》。 朋友的心，你要。 牛奶咖啡，越长大越孤单。 越长大越孤单，越长大越不安。 王力宏，爱的就是你。 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 容祖儿，挥着翅膀的女孩。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the path。 汪峰，光明。 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。 蔡琴，你的眼神。 那是你的眼神。 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张国荣非常好听的粤语歌《打开信箱》。 他深深已孤单地守着，哦，里边可有你？谁明这里这苦况？谁明了今天的心伤？卡电费大，另有些推算的书架。等不到你信，谁人能再次去相信？从前情感今不变样， 打开信箱，来来遇得一片迷茫。打开信箱，期待中忧郁的眼光。害怕终止得多牵挂，因你在不为我写半句话。嗨，你好吗？外国的风景好吗？今我好比自讨没趣，但如何叫我再心碎？望一天可再聚， 打开信箱，来来遇得一片迷茫。 打开信箱，期待中忧郁的眼光。 今天我心，害怕终止得多牵挂，因你在不为我 我写半句话。打开信箱，来里遇得一片迷茫。打开信箱，期待中忧郁的眼光。更添放心，害怕终只得干牵挂，只因真心。现在已成打开信箱，来里遇得一片迷茫。打开信箱，期待中忧郁的眼光。急牵我心，害怕终只得干牵挂，只因真心。现在已成打开信箱，来里遇得一片迷茫。期待中忧郁的眼光。打开信箱，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。 对我说，今生今世相守。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。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正昂扬，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。孔雀旋转着比利辉煌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。 是张艾嘉和陈淑桦等群星共同演唱的《快乐天堂》，之前的那首呢是郑秀文的经典老歌《舍得》。千年阙歌这一时段还将继续请您欣赏小虎队带来的《庸人自扰》，潘美辰《是你》和周志平演唱的《你是如此难以忘记》。 爱不爱都受煎熬，同林鸟飞远了，谁不想暮暮朝朝，真心换来伤心，爱恨一剑挑，牙关紧咬。

历历浮上心头，也许在你心中早已释然，不曾后悔，只是一个褪色的梦。会不会你还有一些些爱我？过去是回不去赶不走，问候的话说不出口，昨日的事怎么追究，是错的我只能沉默。你不是你，你早做了选择，空了温柔，少激动，当初的缠绵好梦，信誓旦旦的承诺，那些泪，那些笑，只能在心中隐隐作痛。我已不是我，何必苦苦强求？撕碎的心如何能拼凑？走进回忆的迷宫，再也找不到出口。那些事，那些话，只能深深埋藏在心中，永远的上了锁。 我们听到的是周传雄演唱的《你已不是你》，之前的那一首呢是潘美辰带来的《只想一生跟你走》。千里阙歌这一时段我们还将继续欣赏到张柏芝演唱的《忘了忘不了》和王子明的《伤心雨》。 你离开了我，我把

千年帝都中国梦。 看龙门山上的日出，听白马寺里的钟声，洛河水一路向东，千年帝都中国梦，美丽的洛阳城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洛阳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，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发源地，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，是大运河的中心枢纽。它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、4000多年的建城史和1500多年的建都史。改革开放40年，洛阳有着日新月异的变化。世界文化遗产洛阳龙门石窟是中国现存的三大石窟之一，这里山清水秀，以瑰丽的石窟艺术飞升海内外。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，宝塔高耸，钟声长鸣。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它雍容华贵，国色天香，是华夏民族兴旺发达、美好幸福的象征。名满天下的洛阳水席始于唐代，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，是中国保留下来历史最久远的名宴之一。作为传统的饮食风格，与牡丹花卉、龙门石窟并称为洛阳三绝。改革开放40年，国家繁荣富强，洛河大地也铺开了更加绚丽的画卷，经济迅猛发展，人民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，一个个华彩的瞬间书写着这部改革开放史，美丽的洛阳城。 美丽洛阳城，一起来寻梦，看牡丹花开花又落，最让人心动。美丽洛阳城，一起看风景，饮五湖四海的朋友，欢聚洛阳城。是谁在邙山上看风景？是谁在天堂明堂忆旧梦？洛河水奔流不息，用生命把这土地赞颂。是谁？ 大家好，我是小群。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，2018至2019跨年之夜，寻找诵读人，邀请你和我一起诵读经典。微信搜索诵读小站，12月31日，我们用声音来跨年。 青南古院右，东方新国门，大德容天下，星月会四方。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，它有近900年的历史，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。 有一个大的机场，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。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。 我在大兴，我爱大兴。 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，大兴济世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老公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

了天边的你，等你了昨天和明天，等你了洋溢的情，等你了烟，等你了雨，等你了忘记的你，等你了红叶和白天。 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吹散我的梦，缠绵的 的承诺如今无影踪，谁能平息内心的伤痛，让我俩的情消失在夜里，只留下苍白的回忆。你有你而情消失在夜里，只留下苍白的回忆。你有你而我有我的原因，谁也不用再提起，什么都不用说，早已决定不再接受你那美丽的借口。是你说要分手，哦，别再说什么，早已决定不再接受你那虚情的温柔。当初是你说要分手，哦，别再说想我。 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，这首歌由罗大佑作词作曲，陈淑桦演唱，是台湾电影《滚滚红尘》的同名主题歌。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，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，像是人世间的错，所有也不喜欢去查那阴阳的交流，来来去难去，数十载的人世游，分一分聚难聚，爱与恨的千古愁，本应属于你的心，它依然护紧我胸口，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，

当杜鹃花化作远空怒外，祝福我吧，我最思念的亲人，那就是我向你告别的身影。也许迷途的惆怅会追随我的脚步，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，虽然失败的苦痛已让我遍体鳞伤，可我坚信光当灰烬查封了你霜的屋檐，当这句造化作深秋的露水，我用固执的苦痛做成行囊，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大厦，也许就成了迷茫手臂，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，虽然挫折的创伤已让我寸步难行，可我真心光明就在远这刺骨而凛冽。